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好，我们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我们国家呢是一个糖尿病发生的大国。实际上呢，糖尿病呢，如果它的这个血糖控制不好，会有很多的并发症产生。那么暂且呢，咱们先不说这个并发症啊，就是有糖尿病的人呢，他平时在生活当中有一些感觉非常不好哈，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比如说有糖尿病的人呢，会经常感觉心烦，易乱的，甚至是失眠，夜间呢睡不好觉，头晕、头疼、心慌等等哈，像这些症状难道是糖尿病带来的吗？ 赵老师，您提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哈。您首先说，糖尿病呢是容易引起很多并发症的啊，包括慢性并发症和急性并发症啊。我们不谈急性并发症，因为急性并发症里面就是这个低血糖啊是容易发生的。那么其他的三个跟这个代谢有关系的这种并发症呢，一旦得了以后啊，就是说其实在我们医学上临床上是不太容易被抢救成功的。这个就是可以在瞬间危及到我们的这个性命的。可能有些朋友得过，比如说酮症酸中毒，有的人可能是被抢救过来了，但是这些听众朋友跟我聊到的时候也是心有余悸啊，说哎呀，当时医生下了病危通知啊，说这个基本上是抢救成功率非常低的啊，还好我当时被抢救过来了，其实很幸运哈。那么我们就不谈这个急性的并发症哈，我们谈谈慢性的并发症。刚才赵老师您提到了说，你看有些糖尿病的听众朋友就会感觉到我很心烦，总觉得自己心情不爽哈，好像不愉快，然后晚上呢失眠睡不好觉，有的人呢可能晚上起夜的次数也多，夜尿也多哈，然后平时还感觉到头晕头疼心慌，他就认为我有了这些症状怎么办。其实周老师，这个啊有这些症状实际就是有并发症了。 就是并发症带来的是吗？ 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说了，那么他去医院检查了哈，也做了很多这个就是相应的这种医学的这种检查，然后最后说医生没有明确的给我诊断是并发症啊。其实我们医学上如果要给一个病人下一个诊断，这个呢必须我们病到一定的程度才下一个诊断。您比如说我们患者的心烦、失眠、夜间睡不好觉，甚至是心慌，其实这个跟我们冠脉的堵是有关系的。但是比如说我们冠脉如果没有堵到70%以上，可能我们临床上呢没有到这个支架介入的这个标准，那么我们呢可能在临床上，您比如说做了一个心电图或者做了一个超声心动图，您的这个冠脉没有堵到那么严重的程度， 心肌没有受损到那么严重的程度，我们在临床上不给您诊断是糖尿病型的冠心病，但是您这些症状已经有了，那么这个时候就证明您的冠脉里面已经有斑块了。可能有些人没有去做这个冠脉造影哈，只不过就是这个斑块比较小。那听众朋友还有一个问题，您里面已经有斑块，我们血管是有弹性的对吧，它血管还有收缩的时候对吧，还有血管一收缩的时候，这个时候您本身里面有一点斑块，那么这个时候血液就过不去了。因为我们的冠脉是很细的，就是冠脉最初最初的那个冠脉啊，一个绿豆要竖着才能过去，横着都过不去。您想冠脉最细的那个地方只能透过两三根头发丝，那您想象一下，冠脉里面有一个小米粒那么大的一个斑块，这个时候您就会有这个心烦、失眠、夜间睡不好觉，甚至是心慌这样的症状。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糖尿病人有刚才说的这些症状是由于冠脉堵了的缘故造成的， 哎，对， 是吧？哎，也就是说他这些症状不会无缘无故的就有他的，是吧？ 对，哎，他不会无缘无故的产生。而且头晕、头疼和失眠这个症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的颈动脉里面有斑块了，您的脑血管里面有斑块了，不然的话不会有这些症状的。对于一个完全健康的人来讲，他不会有这么不舒服的症状。因为糖尿病的病人啊，一旦得了糖尿病，其实虽然我们糖尿病的病人很下功夫的在控制自己的血糖，比如说吃上他很注意吧，对吧？哎，不敢吃的多，也不敢吃那种太精细的，就是油也不敢吃，这种肉也不敢吃，甚至是这种细粮啊，这种馒头啊，这种面条啊，主食也不敢多吃，有的人还不吃这个主食。但是即便我们下了很多功夫，可能这个时候我们血糖还是控制的不是非常好。那么这个血糖控制不好的情况下，这个时候高的血糖就会让我们的血管内膜损伤。哎，血管内膜一损伤，再加上血液的粘稠，斑块就会形成。而且随着这个糖尿病时间的延长啊，就是得糖尿病的年头越多，可能我们血管的伤害越大，斑块也越多。 所以说刚才我说这些症状有几个前提，一个就是如果您是一位糖尿病人的话啊，另外呢也并不是说简单的说今天我遇见点事儿啊，然后心烦意乱的啊，或者说今天可能比较累了，没睡好觉，偶尔的或者说呢这个遇到什么事情啊，什么心的有点慌哈，过于就完了，不是这样简单的。 对， 如果您经常感觉到心烦意乱，而且失眠呀，夜间睡不好觉，头晕、头疼、心慌等等，这些经常出现的话，而且呢是很多症状同时出现的话，那就很有可能是冠脉呢有堵塞啊，这个颈椎呢后面颈动脉有堵塞，有可能。 哎，颈动脉在边上啊，您说的那个椎基底动脉在我们脖子的后面啊，或者是颅内的脑血管有堵塞了，因为您看中医讲啊。心脏是君主之官，就是心脏是我们人体内的皇上，这个皇上他要有充足的营养供应才行，这个心脏心肌得不到充足的血氧供应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人一定是心烦的，一定是晚上睡不好觉的。哎，所以这个时候呢，糖尿病的病人，因为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第一个就是糖尿病型的心脏病，糖尿病型的冠心病，所以您有这些症状的时候就证明您的心血管受损了，心肌供血不足了，哎，您身体的这个皇上他感觉不舒服了，那么您这个时候就心烦了，失眠了，晚上睡不好觉了。哎，同时大脑供血供氧不足了，您这个时候就头晕头疼，晚上失眠就加重了。 哎，这都是有前因有后果的，哎，啊。那么如果经常出现这些症状的话，有一些什么危险吗？ 哎，危险就大了。您看，周老师，很多人脑梗、脑出血是由于糖尿病造成的，很多人的心梗，对吧？急性心梗这个死亡率非常高的，对吧？这不说，听众朋友也知道，这个也是糖尿病的第一大并发症。您看，我们造成人。就是说死亡的有四大因素啊，第一位的就是高血压，哎， 第二位的呢是吸烟，第三位就是高血糖。高血糖还不是糖尿病啊，就是您是糖尿病后备军的时候，甚至是您发生肥胖体重指数超标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对您的血管发生损害了。哎，第四位是肥胖缺乏运动。那么糖尿病的人可能一大部分人是肥胖的，是缺乏运动的，所以这个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就不要说急性的并发症了，就是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也是造成我们死亡的很危险的一个危险因素。 所以看来不要小看这些症状哈，这些症状如果呢往深里深究的话，那就跟这个冠脉啊，跟这个颈动脉等等都是有关联的啊。那么如果发生了这些症状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那么如果有这些症状，张老师就证明我们已经有血管的损害了。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控制好我们的血糖。那可能听众朋友就问了，如何控制好血糖呢？那么我们无非就是用对药，对吧？哎，糖尿病的这些药物啊，糖尿病就是控糖的那几大类药物吧，我们要用好，同时要饮食控制，同时要运动，对吧？哎，等等的，就是糖尿病的那五驾马车嘛。听众朋友，其实有糖尿病的人可能都知道这五驾马车啊，要并驾齐驱。那么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糖尿病病人身体的各种元素缺乏的时候，其实这个也是造成我们血糖非常不好控制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其实您说到这儿啊，真是就是糖尿病人呢，他在吃上所谓要管住嘴嘛，所以很多东西呢要不能吃，甚至有些呢要这个控制量等等的。如果弄不好的话，就很有可能营养元素和身体呢所必须的一些元素的缺乏就有可能产生了。 哎，所以糖尿病病人呢，就是他得糖尿病也跟我们身体的各种营养素的不均衡缺乏有关系。第二个是得了糖尿病以后，由于他很小心，对吧，要管住嘴，那么这个同时可能造成他某些元素的更重要的缺乏。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镁元素吧。啊，那么这个镁元素呢，是我们体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与糖代谢的一个元素。镁元素对这个胰岛素的分泌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体内镁元素缺乏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降低胰岛素刺激葡萄糖吸收的这个效果。大家都知道，哎，葡萄糖要被吸收，要被利用，必须有胰岛素的作用才行。那么胰岛素呢，能够充分的被利用，跟我们体内不缺乏镁元素也是非常有关联的。那么镁元素缺乏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听众朋友的睡眠质量。那么我们如果把这个镁元素及时的补充进去以后啊，我们听众朋友睡眠质量会提升，食欲会更好。那么有些，当然大部分糖尿病病人食欲还是好的啊。那么有一些听众朋友如果有胃肠道的并发症的时候，有这个胃肠道的这个比如说有这个肠系膜动脉硬化等等，这种情况下他食欲也会下降，甚至有些糖尿病病人有这个呕吐啊、腹泻啊这样的症状啊，这个都跟镁元素的缺乏有关系。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镁元素下降的时候啊，会增加我们糖尿病病人的高血压和冠心病的发病率。而且镁元素低的时候，胰岛素抵抗也会加强，所以给我们体内补充够足量的镁元素是非常非常必要的。那么镁这种元素，我们人啊每天的这个摄入量是350毫克。而且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啊，就是我们补充镁的时候不能只补充这个镁元素，我们要这个镁元素和钙元素还有磷元素一块来补充。比如说您补充够了足够量的镁，但是钙没有补充进去，磷没有补充进去，那这个时候还是镁吸收不了，所以这三种元素要同时补充才行。那么可能说到这儿的时候，听众朋友就比较困惑了啊，如何才能做到呢？那么这个呢，我们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在这个高纤维的燕麦冲调粉里面加了足够量的各种矿物质、微量元素和维生素， 当然也就包括了镁、钙和磷，都是按比例增加的。那听众朋友呢，只需要每天早晨补充够一袋这样的高纤维的燕麦冲挑粉，那么今天您需要的这种微量元素也好，矿物质也好，维生素也好，就全部补充足了。 嗯，好的，这个办法呢是非常好，尤其是糖尿病人，可以说对他们来讲是福音了。 嗯， 那目前呢，我们正在举行体验活动，那凡是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都可以来参加这个体验活动哈。那如果呢您需要的话，早晨8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糖尿病作为三大常见病之一，具有高死亡率、高致残率的显著特点，严重威胁着我们的健康。国际糖尿病联合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仅仅在2013这一年，就有510万人因糖尿病而离世，平均每6秒钟就有一个人因糖尿病离世。在全球，每30秒就有一个人因糖尿病而截肢。遗憾的是，在这些截肢的人群里，有85%的人是可以避免截肢的。作为一种疾病，糖尿病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糖尿病所引起的各种各样并发症。常见的糖尿病并发症有心脑血管病变、肾病、眼病、神经性病变、糖尿病足、性欲减退、月经失调、糖尿病皮肤病变等。据我国的临床资料统计，糖尿病可引发的急慢性并发症有80多种。这些并发症除了给糖尿病患者带来身心上的痛苦，也严重地影响了糖尿病患者的生活质量。说到这儿，作为糖尿病患者的您也不必心情沉重。我们常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对于任何疾病，早了解、早预防、早发现、早控制，永远是上上策。针对糖尿病也一样，越早控制它就危害越小。控制好了，同样可以像其他人一样健康幸福快乐地生活着。大家都知道，正确的吃饭是治疗糖尿病的关键环节，控制好了饮食，就等于掐住了糖尿病的咽喉，就可以完全控制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作为糖尿病患者，也许您今天的血糖控制的并不稳定，也许您已经有了糖尿病的并发症，也许您属于糖尿病的候选人。不论是哪一种情形，通过我们多年的健康管理经验，在糖尿病康复的道路上，要多学习、多交流、接受专业人员的指导，我们和糖尿病完全可以安全相处。如果您想了解低升糖指数的食品，如果您想通过营养配餐控制血糖而远离药品，想在控制血糖的同时控制并发症的发生而索取相关的资料，可拨打栏目电话进一步了解。 那刚才呢，你也提到，为了让糖尿病人更加全面的吸收呢身体需要的一些各方面的元素哈，比如说维生素啊、矿物质啊、微量元素等等的， 嗯，包括我们今天提到的镁元素， 对，所以您说呢，用一种物质来代替是非常好的哈， 嗯， 所以大家来体验啊， 嗯， 如果是前20名，大家可以来体验啊， 嗯， 拨打电话8886-4417，8886-4427，当然是8点半之后拨打啊，那除了这种办法之外，我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办法来？就是 避免糖尿病人啊，刚才说的这些心烦呀、失眠呀、夜间睡不好觉、头晕、头疼、心慌等等这些症状的发生呢？ 嗯，那么赵老师，一个是避免这些症状的发生，还有一个就是要避免这些症状潜在的危险因素发生，这个就是脑梗、脑出血、心梗，对吧？哎，那么要避免这样的事件发生，我们就要首先要了解清楚，那么有这些症状和这些危险因素，实际是由于我们血管被伤害到了，哎，由于我们的冠脉受损了，由于我们的脑血管、颈动脉、椎基底动脉受损了，那么受到了什么样的损伤？实际就是受到了动脉粥样硬化这样的损伤。那么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实际就是血管的一个纤维化。哎，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积极的抗纤维化。哎，抗纤维化的过程实际就是一个抗动脉硬化的过程。那么动脉硬化的程度减轻了，第一是血管的弹性好了，第二是血管的管腔畅通了，这个血管里面的这个斑块减小了，旧的斑块会消融会降解，新的斑块会不容易生成。哎，所以有糖尿病的病人，抗纤维化、抗动脉纤维化、抗动脉粥样硬化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嗯，所以咱们经常说症状呢在全身啊，实际上它的病根呢还是 在血管、哎、 在动脉啊。 对， 所以刚才您说了，不管呢是什么样的一些症状，那首先我们要维护好自己的血管和动脉。 嗯， 所以您提到一定要抗纤维化。 嗯， 实际上关于抗纤维化呢，我们已经说了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哈。 嗯，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做法。 嗯， 所以如果大家对于抗纤维化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啊！那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427。那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呢，真的是非常幸运啊哈！那无论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种方式，就是燕麦那个冲调粉哈，另外还是抗纤维化这种方式，我们正在举行的体验活动啊，所以凡是打进电话的前二十名听众朋友都有资格来参加这个体验啊，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和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抗组织纤维化，一个我们讲了十多年的概念，您弄明白了吗？有人在问，养生之道一直在讲，养生也罢，慢性病康复也罢，让我们衰老的慢一些也罢，都应该抗纤维化。这其中的道理是什么呢？要说明白这个问题，先说说我们人体是怎么得病的吧。当各种内外致病因作用于人体后，可能会伤到我们的大脑、耳鼻喉五官，伤及到肺、心脏、肝脏、肾脏、胃、肠道、支气管等组织器官，还会伤及到我们的四肢骨关节等等。这些致病原因在我们的身体局部造成损伤，进而引发人体发生炎症反应。炎症反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损伤、抗损伤、再修复的免疫反应。通过炎症反应，通过我们临床医学用药治疗，我们的身体局部器官可能会产生四种结果。第一种结果是，我们通过用药抗炎，修复损伤部位，身体走向康复。第二种结果，我们的损伤部位迁延不愈，转化为慢性炎症，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肝炎、慢性关节炎、慢性胃炎。一个慢性炎症几十年也无法消除康复，进而导致我们身体出现各种症状和功能异常。炎症的第三种结果是，由于炎症的反复异常修复，而在炎症修复的部位产生结节或者肿瘤。炎症产生的第四种修复结果是，尤其是对我们老年人慢性疾病